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内存管理下，为客户保密，项目组独享会议室封闭开发。上一节啊，我们讲了虚拟空间的布局，接下来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将虚拟地址映射成为物理地址。你可能已经想到了，咱们前面讲 X86 CPU 的时候，咱们讲过分段机制，咱们规划虚拟地址空间的时候，也会将空间分成多个段进行保存。那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直接就用分段机制呗。我们来看看分段机制的工作原理，就像下面这个图显示的一样。分段机制下的虚拟地址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段选择子，第二个部分叫做段内偏移量。段选择子啊，就保存在咱们前面讲过的段寄存器里面。段选择子呢，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段号，它用作段表的索引。段表里面呢，保存的是这个段的基地址、段的界限以及特权等级等等。虚拟地址中的段内偏移量应该位于0和段界限之间。如果段内偏移量它是合法的，那么就应该将段基址再加上段内偏移量，得到物理内存的地址。比如说，我们将上面的虚拟地址空间分成下面四个段，用0到3来编号。每个段呢，在段表里面都会有一项。在物理地址空间中，段的排列呢，就如下图中右面所示。如果说我们要访问段2中偏移量600的虚拟地址，我们就可以这样计算出为物理地址，就是段2的基地址是2000，加上偏移量600，就等于2600。多么好的机制啊！我们来看看 Linux 是如何使用这个机制的。在 Linux 里面啊，段表称为段描述符表 Segment Descriptor， 它呢会放在全局描述符表JDT 叫 Global Descriptor Table 里面，会有下面的红来初始化段描述符表里面的表象，就是 GDT Entry Init。 一个段表象呢，由段基址 Base、 段界限 Limit 还有一些标志位组成。下面这段代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啊，对于64位和32位的都定义了内核代码段、内核数据段、用户代码段和用户数据段。另外呢，还会定义下面四个段选择子分别指向上面的段描述符表象。这四个段选择子啊，就是 KernelCS、KernelDS、UserCS 和 UserDS。 你是不是看着有点眼熟？对了，咱们原来讲内核初始化的时候，在启动第一个用户台的进程的时候，就是将这四个值付给段寄存器的。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这里面所有的段的起始地址都设成一样的，都设置成为了0，这算哪门子分段吗？所以说在 Linux 操作系统中并没有使用到全部的分段功能。那分段是不是完全没有用处了呢？倒也不是，分段可以做权限审核。比如说这里面用户台的 DPL 是3，内核台的 DPL 是0，那么当用户台试图访问内核台的时候，就会因为权限不足而报错。其实啊， Linux 更加倾向于另外一种从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方式，称为分页 paging。 对于物理内存来讲，操作系统会把它分成一块一块大小相同的页，这样呢更方便管理。比如说有的内存页面很长时间不用了，我们就应该把它暂时写到硬盘上，称为换出。一旦需要的时候呢，再把它加载进来，叫做换入。这样呢，可以扩大可用物理内存的大小，提高物理内存的利用率。这个换入和换出啊，都是以页为单位的。页一般大小是 4K， 为了能够定位和访问这个页，需要有个页表来保存每个页的起始地址，再加上在页内的偏移量，就会组成线性地址，就能够对于内存中的每个位置进行访问了。就像下面这张图一样，虚拟地址啊，它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页号和页内偏移。页号其实就是页表里面的索引，页表会包含物理页每页所在的物理内存的基地址，这个基址和页内偏移组合起来就变成了物理内存地址。下面的图呢，我举了一个简单的页表的例子，虚拟内存中的页通过页表映射成为了右面物理内存中的页。在32位的环境下，虚拟地址空间啊总共有4个 G。如果说按照我们上面的规定变成 4K 一个页的话，那么一共有多少个页呢？那么就是 4G 除以 4K 等于1兆。也就是说这时候一共有1兆个页。那这时候呢， 如果说每个页表项需要四个字节来存储的话，那么整个四 GB 空间的映射就需要四个字节乘以一兆，就是四兆内存来存储映射表。那如果每个进程都有自己的映射表，那么100个进程就需要400兆的内存，这样对于内核来讲实在是太大了。那么为什么它会这么大呢？是因为页表中的所有页表项它都必须创建好的，并且要求是连续的，因为它是一个数组，如果不连续的话，那么不是数组就没办法通过虚拟地址里面的页号一下子定位到对应的页表项了。那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啊，我们可以试着将页表再分页。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四 G 的空间需要四兆的页表来存储映射。那么我们觉得这四兆太大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四兆再分页，分成 1K 个 4K， 就是1024个 4K 加起来是一兆。这样呢，每个 4K 又能放在一页里面。这样这四兆就分成了 1K 个 4K。来存储，也就是说分成了 1K 个页面来存储。那么这 1K 个页面也需要一个表进行管理，这个表啊就叫做页目录表。这个页目录表里面啊总共有 1K 项，就是1024项，每项是四个字节，那么乘起来就是 1K 项每项四个字节乘起来就是 4K， 也就是说页目录大小也是 4K， 那么也会占用一个页。那页目录呢有 1K 项，那么它用多少位可以表示呢？ 1K 项嘛就是 1024， 那么就是10位就可以用来表示它访问页目录的哪一项。这一项呢其实对应的是一整页的页表项，也就是说 4K 大小的页表项。那么每个页表项我们还记得是四个字节，那么 4K 大小的页表项 4K 除以 4， 那么一整页的页表项其实能存1K 个。那么这 1K 个还是1024，也就是说如果再用10位就可以表示访问页表项里面的哪一项，页表项里面的每一项对应的是一个页，这个页才是最终存放数据的页，这个页的大小是 4K。 那么 4K 呢就是1024乘以 4， 也就是说用12位就可以定义这个页内的任何一个位置，这样加起来呢10加10加12正好是32位，也就是说用前面的10位定义到页目录表中的一项，然后呢将这一项对应的页表取出来，里边呢总共是 1K 项，每项四个字节，然后呢再用中间的10位定位到页表中的一项，将这一项对应的存放数据的那个页取出来，然后呢再用最后的12位定位到页中的具体的位置来访问数据，就像下面这个图中展示的一样。你可能会问，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加一加发现映射 4G 的地址空间需要4兆加 4K 的内存，这样不是更大了吗？啊，当然是更大了，就是如果我们把页全部填满当然就是更大了，但是呢我们往往不会为一个进程分配这么多内存，也没有这么多内存可以分配啊。比如说整个 4G 空间全部给这个进程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上面的图中我们假设啊我们只给这个进程分配了一个数据页，那如果只使用页表就是没有再分页目录项的这种方式的话，其实是需要完整的一兆个页表共四兆的内存的。但是呢如果使用了页目录就不一样了，那页目录需要 1K 个全部分配占用内存 4K， 但是啊这里边只有一项使用了，那么到了页表项呢只需要分配能够管理这一个数据页的页表项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分配一页最多 4K 就可以了，那这样呢就是 4K 加 4K， 那么内存就节省很多了。当然对于64位的系统两级肯定就不够了，那这时候就变成了四级的目录，分别是全局页目录项 PJD， 上层页目录项 PUD， 中间页目项PMD 和页表项 PTE。 那么整个映射过程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层层找到下一层的节点，最后一直访问到数据页。好了，下面到了总结时刻，这一节啊我们讲了分段机制、分页机制以及如何从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进行映射。总结上面这两节，我们可以把内存管理 精细化为下面三件事情。第一，就是虚拟内存框的管理，是将虚拟内存分成大小相等的页。第二个，是物理内存的管理，也将物理内存分成大小相等的页。第三，内存映射，就是将虚拟内存和物理内存也映射起来，并且在内存紧张的时候可以换出到硬盘里面。就像下面这个图总结的一项，有虚拟内存，中间是内存映射，然后是物理内存，接下来是硬盘。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这一节啊，我们说一个页的大小啊，一般都是 4K。 那有时候呢，我们需要为一些应用配置大页，叫 huge page。 请你查看一下大页的大小以及配置方法，咱们后边会用到。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